3点整。 北京的声音， 北京的声音的声音。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 新闻广播， 新闻 广播，调频100.6兆赫， 调频100.6兆赫， 中波88千赫， 中波88千赫， 北京新闻广播。新闻记录生活，是社会的刻度，科学还原真相，是智慧的光芒，用科学之光拨开事件纷乱复杂的表象，借公信之力还原新闻众说纷纭的本质。北京新闻广播 FM100.6 20:20，和您一同汇集科学之光，照亮新闻深处。欢迎收听《照亮新闻深处》。 这首歌我们很多人都听过，很多朋友也许都会跟着唱两句，叫时间都去哪儿了，都说时间最重要，流逝的时间是金子都换不来的。但是对于现代人而言，尤其是手机不离身的现代人而言啊，这最重要的是什么？最重要的可能是流量。如果你的手机没有流量的话，你就会非常的抓狂，因为接下来你所看的每一条新闻，你所接受到的每一条信息，可能都是在收取你的钱。所以流量焦虑也成为了现在手机应用当中的一个问题。尤其是什么呢？当你发现一觉睡醒来，自己的手机流量莫名其妙的消耗了好几十个 G， 在这个时候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心里的那种痛苦啊，可想而知。也有朋友发现，哎，这运营商推出了流量不清零，怎么我的这个流量反倒是用快了呢？今天我们就和大家来说说这个话题啊，我们一起来说咱们的流量去哪儿了。做客本期节目的嘉宾，这事儿呢，我信他，我得多跟他聊一聊。IT 科技独立评测人黄浩，我们的老朋友，欢迎黄浩，你好。 哎，娱乐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黄浩，我们的流量都去哪儿了？ 都是被你能看得到的东西用掉的。坦白的说，我们来好好的看看这一条新闻哈。 对， 应该印象中在这个月是密集的冒出了三个新闻，但这三个新闻大家可能被现在最近这个因为互联网络和的加入，使得新闻的反转性变得非常的具有戏剧性。 我先来说第一条啊，11月12号，武汉市的陈女士因为手机被停机咨询客服，告知呢自己的苹果手机一夜之间偷跑了50个G 的流量，已经欠费是530块钱。根据呢运营商网上的数据呢检测分析发现呢，前一晚上呢发现超长流量含有 Windows 系统发起的 BT 类型文件的下载记录，累计消耗流量是53.5G， 然后不排除开启了个人热点，或者呢被其他设备接入下载大量的数据文件。然后呢，陈女士的丈夫毛先生在接受记者采访的时候说，当晚呢未曾开启过个人热点，对于运营商人员给出的结论提出了质疑。这是离现在比较近的一条新闻啊，一个晚上跑掉了50个G，这事儿想一想的确也是够刺激的，太酸爽了。他是怎么样这流量就没了呢？他提出的这个质疑，你觉得刚才通过这个新闻当中的这个说法呢，我们能够从中找到哪些蛛丝马迹？ 这个新闻其实后面也有后续， 嗯， 就是他真的是开了热点， 是吧？ 对， 所以说这个事儿只有一个问题，活该，谁让你开了热点？ 也不是活该，这个事情我们想借我们一个一个事情说哈，这个事情就是提醒所有的听众朋友，就是你在尤其是你在连接到电脑的热点的时候，一定要非常留意，你因为电脑的尤其是 Windows 系统，电脑的后台流量是很多的。所谓的后台流量是它是在后台默默进行的， 嗯， 比如 Windows 更新， 对， 比如你后台可能开了一个 QQ 旋风或者迅雷，但这个时候其实你没联网的时候你没下，或者你完全忘了它，一连上网就会开始 进行。所以我们讲现在的东西，不管是 PC 也好还是手机也好，我们进入一个叫联网时代，而不叫上网时代。 嗯， 大家能感觉出一个不同。上网是我必须要有个动作， 对， 我去上网，而联网是 always online， 我实时的是在线的，尤其是对于 PC 来说。 嗯， 所以在你使用你的手机去连接热点的时候，尤其要注意这个事情。如果哪怕是有别人说，哎，我怎么，你同事说能不能加你的热点的时候，你要当心一下，因为一旦 PC 连上去之后，包括后台 Windows 在更新，软件在更新，还有后台各种各样的东西，全都是同时进行的。 嗯， 包括说，也提个小醒，因为我们知道手机上有很多朋友设置了一个服务，那个服务本来是用一个很好的东西，叫做仅在 WLAN 状态下进行传输数据。 嗯， 就为了防止说有些服务，比如像网盘呢，比如像视频啊，你在这个使用你的手机卡流量的时候， 三 G 四 G 的情况 还在走流量。 嗯， 但是问题是，如果你开这个的话，然后你一连上热点，哪怕是你就是手机并没有辨识你的这个你连接的无线网是热点，还是说家里的无线路由器的功能，那么即使连接上的是你的手机热点，它也会迅速的开始消耗流量。 对于他来说，他认为的就是那个 WLAN， 对对 对, 对, 对， 就是在那个状态下就下载。 所以这个事情尤其要注意。 所以我们刚跟大家来说的这个事儿呢，一开始就跟各位来说明白的是，有些人的确是啊，他的手机流量消耗的快，是跟他自己的不小心是有关系的。那么问题来了，今天大家最关注的是，在很多的媒体报道当中，甚至有一些新闻当中，我们都能够看到他们怀疑运营商偷流量。过去呢，没有这个就是流量在往后续的这个过程当中，不清零的过程当中的发现，哎，那个时候流量没有现在走得快，现在哎，我怎么这流量就走得快了呢？他们就怀疑运营商，运营商有没有这样的技术去偷流量？ 我们先说偷流量这个事儿，偷流量这事儿不是因为这个流量不清零后才出来的，其实之前一直有这个新闻，但是这一次我不知道是哪家媒体最开始说这样的话的，但是因为有一家媒体开始说，在互联网上被放大，大家就怎么说，我觉得是这家媒体一个非常不负责任的，因为如果我们去看微博辟谣，微博辟谣那个账号里头就有很多条关于就是没有这种所谓的因为有了这个流量不清零然后才有了偷跑流量事情的，其实这种说法我们可以说可能是因为这家媒体它的一些编辑的专业知识水平不够出这个新闻，但是其实是构成了一些我觉得是比较恶劣的影响，恶劣的影响的。 嗯， 所以我们反过头来说，你说运营商有没有办法去给你把流量走多，这个技术嘛，你要想做一定能做，但问题就是运营商他要赚钱，他要考虑的是我这么做给我带来的成本够不够，我 A 了你几十块钱，我要付出多少钱。 哎，你这个事儿这么讲，大家可不见得能够按你说的这么想。 嗯， 你是运营商，你在后面想整一下，对于你来说可能不是一件特别费事儿的事儿。比如说你就改几个代码因为最后那流量都是从你那儿算的，所以你刚才说对于他们来说是一件有成本的事情，这事儿有什么成本？ 一，我们举个例子，他怎么偷跑流量？因为其实说实话，现在手机里头你自己都能看到自己的手机里头，因为安卓和苹果都带自己的那个流量记录的部分， 对， 你要不符的话，你一对就对上来了。 对， 但是你看大部分情况，你发现说，哎，都是能对上来的。 嗯， 因为前几天我在微博上我发了条差不多有点像这样的一个微博的时候，下面就有很多人说，就是我提醒大家，你们把你的这个账单跟你的手机的这个东西对一下，大部分方向是能对得上号的。 嗯， 那么其实运营商来做这种事情，他要面临的一个是所谓他需要绞尽脑汁的去做一些事情，一，这个事情要不要我的人力成本，要不要我去动些智力成本，二，他出了事儿之后他面临大量的诉讼投诉，那他这个其实得不偿失，而且他改只有一个方式，就改变计费策略。怎么计费策略？比如说以前是一兆，比如说一兆一块钱，一兆是1024K， 好，他把它改成是一兆，比如说等于600K， 相当于就是我这才跑600K， 我就变成这跑了一兆，然后我被多记了费。OK， 这是可以操作的，但是他要对他所有的全套的计费系统进行升级，这个难度比以前程控交换局电话升一个号还要麻烦。 嗯， 因为你这要改那要改，全部都要改，全部系统都要改，我甚至还要把我的供应商华为啊、中兴啊这造基站的公司、造交换机的公司 大唐啊、朗讯啊，全部拉过来，哎，您帮我改了吧。 啊，必须得这些人也得参与进来才可以，不是说他后期在软件那儿的这个计费的时候统计一下，随便改一下就可以。 就比如说，你看我们经历过那么多事情，包括说流量不清零也好，或者是说互联互通也好，这种事情参与不是说运营商一家能解决的问题，他必须要把他的底层设备商叫过来，然后我们一起，你们因为你是我的系统集成商，你来帮我把整个系统给改一下，包括计费改一下，你包括让你看之前所谓的这个。尝试一体化的时候，就是常化市化是统一计费收，当时记不记得是经过了很漫长的过程的， 对， 那个过程就是包括华为、中兴、大唐、朗讯、诺基亚、诺基亚西门子在内的这些东西全部一起，好，这个我的供应商来帮我改这个计费系统， 嗯， 改完之后你还发现过了几个月营业厅那边可能还没改过来，然后他们还要再花几个时间把营业厅的系统、电话查费的系统、网络查费的系统全部改过来，你想想看这个成本有多高。 所以你要这么讲的话，如果他们真的是动这个歪脑筋要去改的话，这事儿一定会露出来的，因为参与的人越多，保密的可能性就会越小， 而且是个非常得不偿失的一个事情。所以其实实际上我们说两件事情，我们说这个事情运营商有责任，但运营商的责任是什么呢？运营商的责任是他们的整个的宣传和推广策略有问题。 对，问题就到这儿了。 为什么是这样子呢？首先运营商一直在说我们的网络有多好，我们是4G 加更快，双倍速度，可是你没有树立给一个消费者一个正确的观念，是 OK 你速度越快的时候，你其实在单位时间内消耗的流量是越多的。 嗯， 其实会给消费者来误解，消费者经常说一句话，说为什么我上4G网络流量变得更多了，其实并没有变更多。我们这样举个例子，你看一个电影啊，要300兆，我不会因为说3G网络它是300兆，4G网络变成400兆了。这个能量守恒定律来说，这个四百这个多了100兆从哪儿出来的呢？并没有，但是因为它的单位时间的速度变快了之后，单位时间内所消耗的流量是变多的。比如说以前300兆我缓存一部电影，大概需要可能10分钟，3G网络下、4G网络下可能1分钟就搞定了，或者2分钟就搞定了，特别快。那这个情况下，人是一个什么动物呢？就是人是不可能在这白白的等着你不做事儿的。以前10分钟我放这儿，这个下完了啊、哦，这10分钟我可能不做别的事儿了。现在2分钟下完了，那8分钟你可能还要做别的事儿。那么这8分钟里，你肯定还消耗了多的流量。好，你拿你的，因为你的行为动作已经发生改变了，你再去对比的话，你很容易形成一个哦，我这10分钟为什么花了1.6个G，而那个3G只花了300兆的这么印象。但实际上你想想看，你的动作是变了的，因为它实际上你因为只能是你的动作去触发了这个流量的产生。 嗯， 所以你想想就能这么理解。还有很多朋友最近会拿一个美国的一份权威的报告来生，但是那个权威报告我觉得很多朋友可能没有理解它的意思。 什么报告？ 那报告这样的，说屏幕越大的手机越费流量 啊？为什么呢？不应该越费电才对吗？ 当然费电，但是它越费流量。 为什么屏幕大了就费流量呢？ 你看完那篇是由华尔街日报以及Tech TV 是美国的一家科技的媒体机构去做调查，但你看完之后就知道，人家说的非常清楚，他们是对于市面上使用小屏幕产品跟大屏幕产品的用户做了一个调研，所以说他最后的结论除了这个之外还有一条，他想表达的是大屏幕手机促进了人类主动上网的行为，它是一种基于人类的就是消费习惯跟行为习惯的一个调查，因为人们在大屏手机上上网的动作越来越多，所以造成了流量越来越多，而不是大屏幕手机会直接导致流量变多。你4英寸的手机看一个300兆的电影，它就是300兆，不可能说6英寸的电影看这个就变成了多的了，除非你手动的把清晰度从高清换到超清，或者是1080p 4K 上去了，对不对？ 嗯， 所以很多的时候，当然我觉得这个事情上，一运营商自己可能没有在宣传推广上做好责任，就比如说正确的流量观；二，我们的一些媒体可能表述说，比如说在援引这篇文章的时候，因为我看到了包括一项很核心的一些不是咱们北京的都市报，好，咱们北京都市报做的还是很好，就是一些外地的都市报纸是直接援引说，调查表明大屏幕手机就是更耗流量， 标题党呗。 对，这个一出去，我觉得所有人当时。我们消费者其实是很简，我觉得消费者是很单纯的，他看到这些就会 concern， 就会有一些疑惑，哎，这个 我买了一个，比如说买了一个三星的 Note 或者华为的 Mate 大屏手机，我是比你用 iPhone 会更费电，但其实真相并不是这个样子的。 的确是更费电，但是流量是一样的。 对，但是如果实际情况中产生这样的情况，他会把这个事情映射到那篇新闻所带来的报道上头，但其实这个新闻给我们传递了一个错误的一条信息。 你说到这儿还有一个问题啊，我们也是顺着今天的这个好多有关流量找不着的新闻来说，有一些事情呢，你回头啊仔细咂摸起来，就会觉得里面到底发生了什么。你看啊，报道当中说了，说有某市的市民，他的手机呢突然间多跑掉了80兆。这80兆呢，他就觉得，哎，我之前用的挺好的，怎么这一夜之间就跑到了80兆呢？就给运营商打电话，哎，你们那手机什么情况啊？我用了你们这套餐，怎么这手机跑这么快这流量？然后呢，大骂一顿。然后那边的人说，哦，好吧，这样先生，我们调查一下。然后不久之后呢，给他打电话，啊，先生，这样吧，我们还是给您赔80兆的流量吧，一会儿呢，这个钱就到您的账上了啊。这个事情您看我们这么处理是不是满意？啊，那行吧，这么处理就这么处理吧。结果后来呢，就把这个事情告诉了记者。他的观点是说，如果你们这个运营商要是没有什么猫腻儿，你们干嘛要赔我流量？那直接就啊，事情该怎么着就怎么着就行了呗。你们既然赔我流量，那说明你们一定是心虚。 的确是有这么个情况，就是运营商在处理某些这种纠纷的时候，他的确，特别是一种小额纠纷的时候，他会采用一种，哎，反正我赔你一点流量，我也亏不了几个钱，因为。说实话，他要专门用客服去调查这个事情，他要打详单，甚至还要出他所谓的访问的 IP 地址是哪里，你是什么样的，比如说武汉那位朋友就被查出来他是有 BT 的这个端口流的，那他可能这个成本都比他去赔你，因为80万也没几个钱，10块钱而已，对不对？所以很多时候被这种偷懒的这种处理方式一带来，其实是非常不好的事情。你看，只有出大事儿了，比如说一晚上跑了80G，一晚上跑了50G，就是海南的那个朋友是因为他的那个软件，他有一个英语教学软件的设计 bug 问题造成的，你看才会出现这种情况。所以你运营商自己是不是在发现你自己没有问题的时候，不应该表现得那么心虚？还有，你是不是应该出来去做一些主动的？我们叫消费者教育，比如说我告诉你哪些东西可以帮你去监测流量，比如其实现在运营商自己的那个，他有一个这个掌上营业厅软件，这三家做的都挺好的，因为现在已经基本上可以做到实时的看了，然后不同的手机厂商也在做这样的事情，但说实话手机厂商做的真比运营商做的好。手机厂商发布会会讲说，哎，我们这个机子为了避免流量，我们采用什么技术，采用什么东西， OK， 我们在这个界面上头有哪些东西能教你去看流量，但是实际上是这个问题不应该手机厂商来背这个锅。实际上，但手机厂商，我们讲手机厂商，其实在中国手机厂商其实很命苦了。一，这个咱们中国的消费者要求挺高的。你看，咱们为什么中国手机现在海外也卖得很好？因为这都五美加连。二，因为我们一会儿可能讲到另一个问题哈，就是因为中国的 APP 行业实在是混乱的一塌糊涂，所以有的时候咱们中国的手机厂商要为这些 APP 的胡作非为来背一些黑锅。手机厂商不愿意背这些黑锅之后，我就必须要在我的系统里头去做一些防止它出事儿，以免让我来背黑锅的事情。那其实无形中又提升了我们手机厂商的成本。但其实我觉得中国手机厂商这几年真的这个功能做得特别好，就是但是呢手机厂商又很闷声在做，因为他觉得我把这个事情推到 APP 厂商的这个或这个市场的很恶劣，不是一个特别好的事情。但你看你不说话我不说话，因为咱们中国人其实都是非常内敛的一个民族，就觉得说哎这个事情就解决了就好了， 就不要点破嘛， 对 对 对， 大家都是出来混口饭吃都不容易。 但是你发现所有的不点破之后就是一个特别乱的场面，一消费者迷惑，消费者一困惑之后呢，这个运营商就莫名其妙会背一些黑锅，然后手机厂商也会背黑锅，然后 APP 那边就变得变本加厉 啊。你说的 APP 变本加厉，我觉得这事儿接下来咱们可以好好聊一聊。但是以上时间呢，我们已经跟黄浩说了，关于手机流量跑得快这个事儿呢，跟用户呢有着非常直接的关系，然后你也提出来跟 APP 也有着非常直接的关系。从运营商的这个角度来讲，从技术上讲啊，没有实现不了的事儿，但是呢所有的事情你是要考虑成本，要考虑你后期的影响，所以呢运营商去偷流量这个事儿呢基本上是不可能的。第二点呢，为什么那么有些运营商呢会采取息事宁人的态度，这个呀我其实个人是不赞成的，我觉得 这事情该怎么着就怎么着，你要是真没做错就告诉大家是个什么情况，省得呢来引起一些不必要的猜测。接下来我们就和黄浩来聊一聊，从 APP 的这个角度来讲，这些 APP 怎么着就一塌糊涂了，怎么着就让他们做手机的人和运营商就背了黑锅呢？这里是赵亮新闻深处，欢迎您继续收听。从十月份开始，三大运营商推出了流量不清零的政策，然而这个原本惠民的政策如今却引发了一场巨大的争议。最近有不少消费者在网上吐槽，十月份流量消耗的速度变快了，直指运营商使用了技术手段修改了流量数据，引发了轩然大波。从技术上讲，运营商到底存不存在偷流量的可能呢？各类 APP 大规模消耗流量的原因又是什么？在流量越来越重要的今天，如何保护自己的手机流量呢？今天晚上赵亮新闻深处和您分享，我的流量去哪儿了？汇集科学之光，照亮新闻深处，欢迎各位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今天呢，我们和大家来探讨一下关于手机流量的问题。对于呢使用手机的人而言，流量是越来越重要，甚至呢要比通话这件事儿都要重要。没有流量，流量超标，这是一件会让人抓狂的事情。今天我们请到了 IT 独立科技评测人黄浩，跟黄浩聊聊手机流量的话题。再次欢迎黄浩，你好。 哎，娱乐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刚才站在技术的角度跟各位说了一下，运营商呢是偷不了流量的，或者说即使偷，对于他们而言呢，这件事情的，哎，这个做起来成本实在是太高了啊，还不如不要去做这个事情，就正儿八经的经营，这是最重要的。那么流量去哪儿了？有很多的问题呢。你刚才提到说是和手机的 APP 有关系，是做 APP 的这些人，他们在其中呢捣了很多的鬼。我们在一些新闻事件当中也看到，有些人呢，比如说用的手机，我就直说了吧，安卓机好像这个问题是不是相对会多一点？这下载的 APP 就会在后台呢偷偷的去跑流量，哎，到底是安卓的用户会苦一点，还是说大家都差不多？ 苹果的问题在于说，苹果本身这个手机系统设计的，它的所需要的流量比较大。比如说，比如说一个微博，我们讲一个微博哈，微博，你看为什么会我们会觉得，苹果手机发的微博照片跟微信的照片都会比较清楚， 对， 比安卓的清楚， 对， 这是因为它压缩的比较小，所以它的传输的流量是比较大的。 嗯， 但是苹果的好处是，它就是系统的传输量比较大而已，它没有乱七八糟的东西。 嗯， 除非你越狱了。 嗯， 所以我们为什么不建议说苹果用户去越狱，因为如果是正儿八经的话，苹果的系统里的 APP 它要在这个苹果的官方的这个商店去上架的话，它必须要经过一些权限的认定。 嗯， 所以说那个相对靠谱的。安卓的问题就更多了，安卓问题在于说它其实没有缺乏一个统一的管理机制，比如说尤其在中国这么一个分发市场，分发市场是应用商店哈，特别混乱的地方，那么每个分发市场里的 APP 都会被夹在一些，有些就会加那些私货。 嗯， 什么叫私货呢？比如说我们举个例子，有些 APP 你在正规渠道，比如说官网渠道下的时候，发现说哎，这是没广告的。 嗯， 可是为什么有的 APP 在别的情况下就会有广告？ 嗯， 因为广告能给那些二次封装的厂商带来利润呢。 哎呀，别说手机了，现在 PC 端也是这样，你看我的 到处弹窗，对不对？ 对啊，我搜一个软件，然后在它的官网下是没有的，但是呢我一搜，它就首先给我引导到那个什么百度软件，我从那里边一下，我发现哎，这个软件装进去怎么就好多好多其他的莫名其妙的东西就来了。 对，类似这种。然后呢说到百度，我们再说一个事情，叫百度全家桶和阿里全家桶。 嗯， 这个听来就很像肯德基全家桶。 对啊，他们卖鸡块了吧，开始。 对，但全家桶感觉很好，就是我花钱买了很多东西，可是百度全家桶你一定不会碰到。举个例子，安卓手机用户注意一下，当你打开百度地图的时候，你会突然发现哎，我的状态栏突然一下子百度魔图啊，就是你手机上装的一切的百度程序， 嗯， 突然间都开始在弹窗了。 嗯， 我们曾经试图在一个手机上头一天不去管它，发现有多少个弹窗？ 有多少个？你指的是安卓机吧？ 安卓， 对， 186个， 那得消耗多少流量啊？ 对，其实这是个非常要命的问题。所谓的百度全家桶或是阿里全家桶的意思就是，它可以以一个行为触发跟它有连接的一系列应用同时在后台启动。 嗯， 这问题就大发了，一走流量，二耗电。 嗯， 而且还会造成我系统的损耗， 嗯， 和一些内后，就是有的手机性能不那么好的话， 嗯， 后台就会卡顿。所以现在很多的手机，嗯，就逼着手机厂商来做一个事情，叫做禁止关联启动。 嗯，你说那全家桶，我一开始我以为是个好事儿呢，你讲到现在这不是好事儿啊。 就比如说举个例子，我每次开支付宝的时候，我很反感这个事情。我一开支付宝，我的任务栏马上同时 淘宝推荐、天猫的双十二大促推荐，然后闲鱼的什么什么推荐，就一下子同时蹦出来的。我一开京东，然后京东自己弹三条，同时还会再弹出一个腾讯新闻的出来。 呵， 那么只有一个做法是，要么你只按你要的东西，不要按不要的东西。可是比如说你像淘宝、天猫、支付宝、阿里系的东西或者百度系的东西，其实我们用的都很多。 对， 而且你看现在大家现在都不清楚谁跟谁是一家，就比如说你开了高德地图，微博都会在后台默默启动，因为他们都是阿里系的。 哦，所以你的话说到这儿我明白了，就是这个 APP 他们背后啊，大家之间盘根错节，彼此都想着是，哎，我一旦在用户的手中被他激活的话，大家都是兄弟，我也拉你一把啊，你也在这儿也出来露个脸儿。 对， 可是这种露脸你对于他们而言好处在哪里？ 因为对于这些软件来说，他们去评价它的是否就是一个重点的部分叫做活跃率，那么其实在后台运行起来的时候，就意味着它的活跃率相当高 啊。那这个活跃率有什么好处？是他们可以在这个活跃度的指数高，比如说我这个指数很高，我可以去赚到更多的钱，还是说这个活跃度会再次增加它的下载量？ 一，活跃度会增加下载量；二，活跃度也是他们给他们的投资人看的重要指标之一， 所以他们得通过这种方式来去增加它的活跃度。 是的，所以呢，他们其实现在 APP 厂商怎么讲呢？我觉得我必须要说，我们的手机厂商真的做的事情非常好，因为手机厂商们都纷纷在做一些，比如说我手上拿的这部安卓机，它有后台管理这个功能，后台联网、后台自启、后台 GPS 和后台运行全部可以独立设置 啊。 就当我不希望这种全家桶出来的时候，我可以把后台关掉。而且这部手机，这个是比较新的一款手机哈，它就已经有这种功能了，叫做就是禁止关联启动。就刚才讲的，比如说微博禁止关联启动，它会显示我新装个软件，它会提示你说此软件会引来微博的关联启动，请问是否禁止。包括说我们讲那个，就是我们在任务栏的这种弹出的这种东西是一个特别耗流量的东西，然后它其实也可以把这个东西进管理。其实现在买的大部分手机，咱们国产的手机哈，像华为、联想、OPPO、vivo、金立，或者是说中兴、酷派，都有这种功能。大家好好的发掘一下，我觉得手机厂商也可以更多的去讲些这方面的东西，因为其实每家手机厂商现在都做这样的功能，其实是一个。我觉得是个蛮好的功能，因为就是 这个是就是安卓阵营的这些手机厂， 对， 把他们已经夸了一下。 对， 那假设说我是一个高富帅，那些呢我不用，我用苹果是不是就可以避免这些问题？ 苹果也有权限管理，也可以，但是苹果相当于说起来，因为它的整个的机制就比较好一点， 它是封闭的系统。 对，最后还要提醒大家一个事情，就是有的时候你既没有误操作，也没有这些全家桶的困扰，比如说你用了一个像我刚才讲这样的手机产品，你发现流量还是很多，这个不要惊讶，因为有些东西真的它用的流量就比你想象的多，比如微信有个很可怕的东西叫群。 对， 一个群一天能耗掉你多少流量呢？耗掉100兆都不是问题。 一个群呐、一天耗100兆。 对 呀，那我的手机好多群，我这个 我给大家， 我是潜水员，我一般都不说话，但是我是不是要退出去了？ 比如说很多人说觉得说，哎，我是不是把这个微信把它比如说勿扰状态，但是你勿扰状态的意思是它只是不提醒你，你能看到里面所有的这图文呐、小视频啊这些东西。好，我给大家报告一下我的微信群在这一个月用了多少。这个也提醒大家一点是，就是你可以在你的手机里头就会发现有这种流量使用的这个东西，不管是苹果也好或者是安卓也好，每个手机都有，你可以轻易的去从里面检索出你每个 APP 用了多少流量。这个是可以有的，而不流量不是一个乱账。 来说你用了多少 微信这一个月，数据889.7 WLAN 下用掉了3.79个 G。 哇，3.79个 G 啊。你这到底得多忙？你是不是没事就在那发微信呢？ 不是，有的时候，现在微信很多人还喜欢拿微信传文件。微信传文件，有小视频，有图，还有之前的时候我们曾经做过那个节目，就小视频是否这个费流量的问题。一个小视频大概100多 K， 你觉得它可能不是那么多。 对。 但是当你发现大家都很喜欢用小视频的时候，而且群里头有很多人分享一些有趣的这个小视频的这个图文的时候，还有微信的那个公众号里头图文并茂，其实都是流量大户，一次给你消耗了几百 K， 你想看你一天多点了多少条这种小视频，或者多少条这种微信的文章，对不对？所以其实微信本身已经是一个流量大户了， 再加上里面还有各种各样的花活， 对，包括表情包也是要占流量，对不对？ 哦， 所以说，其实我们大家可能我们先说了很多其他的不是，但是我觉得我们也可能要改变一些我们对流量的看法，因为现在的确进入流量时代之后，这个你无时无刻在联网状态下都要耗费你的流量，包括微信，微信是个非常费流量的一个工具，不要觉得说微信能给你省钱，因为你觉得你的这个电话费省下来了，但是你看流量走了多少， 哎呀，背着抱着一边沉呐，我觉得这该花的钱你想办法再用什么高科技的手段去省，这最后还是差不多。王浩，我给你30秒钟的时间，咱们总结一下今天的节目，告诉各位怎么省流量。 一，如果手机里有这种就只在 WLAN 下使用的这种状态的话，请把这个设置都打上。二，这个多多使用手机里的类似于安全管理啊、权限管理的功能，将一些不必要的这种 APP 的连接启动和后台流量关闭它。三，手机三大运营商都有这种手机营业厅，那么手机有自己的这种在设置菜单里可以看到的流量管理的这么一个部分，请善用这些功能。四，不要去不明的应用商店的市场和论坛去下载 APP。 然后我再补一个，这最重要的一点是没事少用手机啊，这个这样的话可能流量就能够省一点了。谢谢黄浩做客我们今天这期节目，也感谢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收听。哎，我为什么说没事不要老用手机啊，我今儿本来想跟大家分享一个新闻，美国那边呢心理学家已经研究出来了，说现在人的用手机已经快接近这个心理的疾病的状态了，甚至他们还有这心理学家开出了这个一系列的药方来让大家呢 依赖症嘛， 对对对， 就是手机不在身边就会焦虑， 对对对， 焦虑的状态。 所以呢你看啊，我让大家远离手机也是有一定道理的，闭上眼睛放下手机，听听我们的广播，还能够养养眼睛养养神，多好的一件事啊。我是玉龙，明天见。 新闻广播，中波88千赫，调频100.6兆赫，纪实文学联播。1937年7月29日，北平沦陷。在漫长的岁月里，日本侵略者对北平实行残暴统治。陆河中学被炸，云居寺被炸，民居被炸，卢沟桥枪声震天，这是北平历史上最黑暗、最悲惨的时刻。但这座有着古老历史和光荣传统的城市，欲强弩而不退，靠同心渡浩劫。平西、平北、冀东、冀中抗日根据地的建立，在北平郊区燃起燎原烈火，抗战烽火席卷平郊。北平人民在党的领导下，全力支援抗日根据地的建设，保存发展了地下革命力量，谱写了爱国主义的壮丽诗篇。纪实文学联播节目继续为您播出长篇报告文学《北平硝烟》，作者孙经言，演播阿达。 老人告诉我们说，他们村有个王正廷， 是四合堂的抗日村长，鬼子选部落长都是选村里有威望的人。王正廷按照党的指示担任伪部落长，可以外出公干，表面上是给鬼子干活，其实暗中给八路军送情报，掩护老百姓。一旁的曹友林告诉我说，鬼子实行迷谷统治，碾没封锁，人圈周围十里地只能种地